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我哋就翻到嚟男作家嘅介绍啊，咁特别系一位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英国嘅小说家汤马斯哈代嘅。咁今晚咧，我哋嘅嘉宾将会同我哋一齐欣赏哈代因为一部电影嘅缘故咧而比较为人熟悉嘅作品，就系《黛丝姑娘》啊。咁大家可能咧唔少嘅朋友咧都睇过《黛丝姑娘》呢一套嘅电影，特别系喺80年代嘅时候啊，这个波兰斯基所改编成嘅《黛丝姑娘》。咁但系至于文学作品到底又呈现出一种乜嘢嘅面貌咧？咁今晚我哋嘅嘉宾张美君小姐咧，系会详细同我哋一齐欣赏下噶。咁喺未介绍《黛丝姑娘》之前咧，我哋讲一讲汤马斯哈代嘅生平先啦。英国小说家汤马斯哈代系1840年生于英国，咁1928年先至去世。佢嘅文学嘅兴趣主要咧系由佢妈妈所培养嘅。由于家境嘅关系咧，佢喺1856年咧就辍学，做过学徒同埋学建筑。在公余的时候就是攻读文学和神学的名著。去到1826年，他就来到伦敦，一方面做建筑绘图员，另外一方面都是继续钻研文学和哲学，而且就在伦敦大学皇家学院进修语言。在1866年他开始写诗，同时都是从事小说的写作。1871年开始发表长篇的小说，从此之后就成为职业的作家。哈代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度过的，所以他非常熟悉英国的农村，而且他的作品也是反映了19世纪后期英国南部农村的生活和他们的信念。哈代写有10多部的长篇小说、4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不少的诗歌，还有一部史诗剧，而代表作就是他自己称为性格和环境小说的几部长篇。这几部长篇也是大多数以爱情婚姻作为主题的，其中就包括最早的一部叫做所谓性格环境小说的《绿荫下》，1872年的作品，1874年的《远离陈嚣》，1878年的《还乡》，还有是1886年的一部重要的小说叫做《卡斯特乔市长》。来到1891年就可以说有被称为哈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称的《黛丝姑娘》，也是我们今晚要介绍的一部作品。而哈代最后一部小说就是1895年的《无名的裘德》。至于他的史诗剧就是叫做《列王》，一共是分有3部的，分别在1903、1906和1908年是分3次了出版。可以说哈代在英国的文坛上曾经一度是被忽视，但20世纪以来他的声誉就逐渐上升，去到他晚年1928年期间就是非常受英国人的推崇，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在几十年来，研究哈代的学者不断出现，而他的作品也是不断被改编成为电影上映的。今晚我们介绍的这一部小说，1891年哈代写成的《德伯家的黛丝》，就是曾经被拍成一部叫做《黛丝姑娘》的电影，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今晚我们的嘉宾和我们欣赏这部小说的，就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博士候选人，同时是浸会学院语言系的讲师张美君小姐。美君啊，咁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曾经一年咧系几次介绍浪漫主义诗人嘅作品啦，咁同我哋分析一啲咧系好优美嘅诗作嘅。咁今晚咧，我哋就嚟到一个以女角啊为主要人物嘅一部小说啦，就系汤马斯哈代嘅《黛丝姑娘》。咁我记得咧喺80年代睇波兰斯基改拍成呢部电影嘅时候咧，就觉得哇，佢已经好优美，但系就非常之忧郁啊。咁唔知道你睇《黛丝姑娘》最初俾你嘅印象系咪咁样样？有啲乜嘢令到吸引你会将这一部咁嘅长著是完成的呢？ 我呢首先是其实是看了本书先的，咁后来我先看套戏的咁样。咁其实最初我睇嘅即係Hardy 的小说呢就不是《黛丝姑娘》是第一本的，反而是他有一本叫做《The Mayor of the Casterbridge》， 就是1886年的叫做卡斯特喬市長。 是啦，咁佢最主要即係 Hardy 嘅小說嗰陣時吸引我的地方呢，就係佢情節係相當之豐富嘅。咁你睇嘅時候呢，你發覺即係好多出人意表嘅嘢會發生啦，同埋呢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呢都可能會好複雜嘅。變咗由嗰陣時開始，我就發覺佢嘅小說雖然係長啊，要用好多時間去睇，但係係相當有趣嘅。 嗯，咁會唔會其實佢亦都係承接住當時英國埋文學上面嘅啲傳統？因為我哋會睇到咧，喺呢個十九世紀嘅時候咧，出現咗好多嗰啲都叫做幾煽情下嘅流行小説嘅。咁哈代會唔會係兼顧咗呢方面嘅需要，但係同時亦都係有佢自己一個寫作嘅特點？ 哈代嘅作品咧，都係有承接到嗰、那個即係頭先提過嗰、那個即係比較煽情嘅嗰類嘅文學小說嘅特色啦。咁特別就係、是、表現喺佢個作品嘅情節嗰度係比較戲劇性嘅嗰方面啦。咁而且佢嘅大部分嘅作品咧都係即係小說嗰方面嚟講咧都係悲劇嚟嘅，即係故事嘅主人翁咧都係病死啊，或者 慘淡收場， 慘淡收場，即係好似黛絲姑娘咁，後來係即係被判死刑嘅咁樣。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即係可以講叫某方面會賺人熱淚咁樣啦。但係咧佢即係戲劇性嗰方面係同當時嘅好多嘅其他嘅小説家係有類似嘅地方。喺內容方面或者係一個即係思想嘅層次上面咧。哈代的作品呢是有很多的創新的地方的。首先一點呢，我看到的就是他質疑了很多維多利亞時代，無論是宗教、性愛或者是教育或者是社會上面一些階級的那個觀念的問題的。或者譬如第一點去看一看的就是他關於這個宗教信仰那方面。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呢，我想大家都可能會有印象，就是樣樣嘢都好講咩叫做啱咩叫唔啱。 有時我哋講笑都會話，哇，你仲係生活喺維多利亞時代咁樣。亦都係一種禁欲嘅時期。 冇錯啦。咁這個基督教的影響是很重要的，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會呢、行為上面呢會所謂很檢點啦，但其實心靈裡面可能有很多的慾望的，所以哈代在他的作品裡面呢多次都去取笑這些人、言行不一致啦，他們的行為呢可能不是一定反映他內心的一些的傾向的。咁另外呢就係、是、佢對於當時社會英國社會上面貧富懸殊嘅現象，佢都係有作一啲嘅批判嘅。譬如特別喺佢頭先我提過，即係佢最後一本嘅作品啦，嗰、那個無名的求德嗰度呢，俾我哋睇到呢有一啲嘅願意去尋找學問嘅功夫嘅人呢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嘅，因為呢其實學問呢一樣嘢呢係一個即係知識分子或者某一個階層的人他們的專利品來的。哈代在作品裡面是很喜歡去批判這些這樣的現象的。咁另外頭先你又提過嘅禁欲嗰個問題啦，咁哈代嘅作品咧，其實喺當時咧，佢係即係連載嘅小説嚟嘅，每一個星期會喺啲嘅雜誌上邊嚟到去發表嘅。咁佢嘅作品咧喺性愛嗰方面嘅描寫咧，係引起咗當時社會好大好大嘅反應啊！直情我睇過一個讀者嘅反應咧，係特別對黛絲姑娘同埋呢個無名嘅求德呢兩本書咧，係曾經提過話啊，呢啲咁嘅作品咧，我真係要抌曬佢落垃圾桶嗰度啦。一把火燒曬佢啦， 染污人哋嘅心靈啦。 係啦，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當中比較直接同埋係清楚咁樣樣去描述到究竟性愛呢一樣嘢係咩嘅一回事，人嘅慾望喺呢一方面又係點樣表達出嚟嘅。咁特別一間我哋會去睇到嘅黛絲姑娘裏面嘅嗰位即係主角啦 ，Tess 啦，黛絲啦，被形容為一個好美麗，但亦都係有呢、這個性慾嘅傾向嘅女士嚟嘅，咁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嚇，即係咁禁慾、咁保守嘅一個咁嘅社群咧，當然係會引起一個好大好大嘅反應啊！ 喺呢度咧，其實真係睇到一個好大嘅矛盾，特別係對於文學家嚟講嘅矛盾啊！咁當時英國社會咧係一個咁禁制性嘅社會，咁似乎就對於一啲人性好自然嘅慾望咧都係否定嘅。咁但係身為一個文學家喺咁樣嘅時代同埋社會裏邊咧，又要呈現人生嘅真實面。咁如果唔係咧，就佢嘅小説就好難話我哋會覺得好精彩。咁你覺得哈代其實係咪都係面對緊呢種挑戰？而佢嘅取向係點樣？ 他絕對是面對這個挑戰，而且他的矛盾還是再有另外一個層次可以看到，就是其實當時他的小說也都要去賣錢的、即有趣的地方就是當然反應、讀者的反應是相當強烈啦，但是也是帶來了、當時的人的一些的、醒覺啦，我相信、一些保守一點的人他們是會覺得哈代的東西是很、令到他們不安，但也都有人開始是會看到哈代所提出的嘢，正当就是维多利亚时代这个社会可能需要去反省的问题来的。另外有一点关于哈代的作品里面的特色呢，就是他曾经读过很多的哲学啦，又很醉心于即是希腊的即是、思想啊这样。所以在他作品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一方面比较哲学性的讨论的，对于人生的一些的看法啦这样。 張美君，我們都知道托馬斯哈代他自己就除了即轉研這個文學作品之外，亦都苦讀這個神學的名著。當時英國是一個基督教的國家，那個的宗教氣氛比現在濃厚很多。你覺得哈代他對於譬如上帝、人生、或者是命運、這些看法是怎樣呢？他會不會覺得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看法，抑或上帝其實都有一個角色在裡面？ 上帝的角色呢就非常之活跃，因为只可以讲呢是穿插在他的作品的里面的。但这个上帝呢就不是好像一般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相信的那个又善良又好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嘢的一股好巨大的力量。在他的作品里面呢多次出现的那个命运或者那个所谓神或者所谓一个掌管一切的这个这样的力量呢，其实是一个残酷或者不可理喻的一股的力量，摧殘了人，帶來了人，給人很多的悲劇和痛苦的經驗的。 其實在黛絲姑娘這個故事裡面，我們都會看到這種所謂命運怎樣去捉弄一個真沒有自我保護能力的少女，在她成長去到她即成熟的階段。但是這種反諷我想當時的社會真的很難接受，是吧？就說、命運是一種捉弄和是一種擺布，好像信仰、不會在生活裡面產生什麼力量去抗衡，會不會是這樣？ 不如或者我哋聽聽個故仔先，或者會理解一下究竟佢嘅嗰個經驗係點樣樣。呢、個黛絲姑娘嘅故事咧，就係、英國嘅一個嘅即係鄉土嘅地方啦 ，Dorset 呢個地方。咁呢個黛絲姑娘佢嘅父母咧，都係啲低下階層嘅人嚟嘅，佢哋係要用自己嘅勞力嚟到去賺取生活嘅。咁但係佢嘅父母咧就唔係話真係咁勤力嘅人嚟嘅，即係好似一啲即係時時都生活喺一啲唔係好真實嘅思想嘅裏面嘅。例如佢嘅爸爸啦，有一次呢就喺嗰啲咁嘅即係酒吧嗰啲咁嘅地方呢，就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呢，就發現咗呢佢哋嗰個姓啦 ,Durbeyfield 呢就同一個醒裏面嘅一個嘅Durbeyfield 呢個有錢嘅家庭咧，好似係即係有關係嘅，直情係話咧，佢係佢嘅遠房親戚嚟嘅。咁佢爸爸就好開心啦，就話：唉，咁自此以後咧，就唔使點樣樣再做嘢啦咁樣。於是佢哋嘅做法咧，就係即刻咧就派黛絲姑娘咧就出去呢個嘅Durbeyfield 呢個家庭嘅地方嗰度，想去幫佢哋做嘢。然後咧就當然要帶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我哋係你嘅遠房親戚啦咁樣。跟住嘅發展咧就係、悲劇嘅開始啊！黛絲姑娘去到呢個 Durbeyfield 嘅、家庭嘅時候咧，就喺嗰度嚟去做一啲嘅即係又勞動嘅工作啦。咁咧就俾嗰個嘅嗰、那個太子爺嚇、即係嗰、Alec Durbeyfield 咧就睇中咗。咁呢一個年青人咧就覺得黛絲係好靚嘅，而且係一個好純潔、好可愛嘅女仔。咁於是咧就不斷咁樣去追求佢啦。咁喺一次嘅機會底下咧，這個 Alec 咧就係強姦咗黛絲嘅。咁後來咧，黛絲咧都因為即係嗰次嘅經驗咧，就生咗一個 BB 仔出嚟。咁但係黛絲咧對於 Alec 係完全冇興趣嘅。咁於是佢就決定咗咧離開 Alec， 翻去佢自己嘅屋企嗰度嘅。咁佢帶住呢一個嘅細佬哥啦嚇。咁但係呢個細佬哥咧亦都好快咧就即係去世嘅，即係夭折嘅。黛絲咧為佢改咗個名咧，就叫悲哀啊 ，sorrow。咁翻屋企之後咧，黛絲咧就係喺牧場上邊咧，就係、是、碰見佢心目中即係、喜歡嘅男士啦，就係、叫 Angel。呢一個嘅Angel 咧，亦都係當時咧喺嗰個牧場上邊咧係所有女仔嘅一個嘅即係焦點嚟啦，個個都好喜歡，希望可以做佢嘅女朋友啊咁樣。 Angel 特別的地方咧，就係佢其實係出身於一個嘅宗教嘅家庭，佢爸爸係牧師嚟嘅，咁但係咧，佢就覺得咧嗰啲宗教嘅嘢咧，對於人生唔係話咁即係咁合切嘅，於是佢就決定咗咧，就去研究一下農務呢一方面嘅問題。咁喺嗰度咧，佢就邂逅呢個代師啦，咁就佢哋發生咗一段嘅戀情。因為雙方面咧都係即係互相嘅吸引嘅緣故咧，咁後來咧呢個 Angel 咧就決定咧向代師嚟求婚啦。咁當然佢做呢件事咧，亦都係成為咗佢父母所反對嘅一件事啊。因為佢父母覺得即係代師係一個低下階層嘅女仔啦。咁但係 Angel 亦都覺得佢自己喜歡嘅女仔，所以佢願意同代師嚟喺埋一齊嘅。咁但喺代師嘅心裏邊咧，過去嘅歷史係成為咗佢好多嘅 陰影 同埋矛盾。佢諗起自己同 Alex 之間嘅關係，咁於是咧佢就多次想同 Angel 講，但係咧 Angel 就猛咁嘅鼓勵佢，以為佢係為咗佢哋階級嘅即係嗰個懸殊嘅問題咧，唔肯接受佢呢一個嘅即係求婚啦。咁終於代師一直都冇機會將佢自己過去嘅歷史嚟話俾 Angel 聽。咁後來佢就決定，不如咁啦，我寫一封信俾佢，咁就將我過去嘅呢一個唔開心嘅事情話俾佢聽。如果佢接受又好，唔接受好，如果佢接受嘅，咁我哋就可以喺埋一齊啦咁樣。咁但係呢度咧就即係好似命運安排咁樣啦。代師咧就將嗰封信咧就攝咗喺門罅嗰個地方嘅，點知呢、這個即係好似即係所謂好衰唔衰咁啦 ？Angel 咧就收唔到呢一封信，咁到第二朝咧，佢仲好開心咁樣就同埋代師一齊出去玩，一齊傾偈咁樣。後來咧佢發現翻咧，原來 Angel 係冇睇到呢封信嘅，咁佢好想將真相話俾佢聽，但係亦都冇咁嘅機會啦。咁到最後咧，佢兩個係即係結成咗夫婦啦。咁喺佢哋結婚嘅嗰一晚啊，新婚嗰一晚咧，就大家咧將自己心裏面嘅一啲唔開心嘅嘢咧，就想講出嚟啦。首先咧就係 Angel 咧就話佢自己咧曾經有一次去咗倫敦嗰度咧，就同嗰一個嘅女人咧係發生過關係嘅。咁代師聽到呢一樣嘢之後就話啊，我一定會原諒你啦咁樣。咁佢就話我都有一個嘅秘密要話俾你聽。咁佢就將佢同 Alex 之間嘅事情話咗俾 Angel 聽。點知我諗即係聰明嘅讀者可能都會估到嘅結果啦嚇，就係、是Angel 喺佢嗰個嘅角度嚟講咧，佢係完全接受唔到呢一件咁嘅事情嘅，咁佢就好唔開心，就毅然嘅離開咗呢個代師姑娘，就去咗呢個巴西嗰度嘅。咁後來咧就過咗好幾年啦，咁代師其實喺呢段期間咧係曾經寫過信俾 Angel 嘅，咁後來佢就碰見咗呢、這個Alex。Alex 咧就經過咗幾年之後咧，佢係悔改啊！佢曾經咧就去過牧師嗰度咧，就為咗佢以前所做嘅事咧嚟到去懺悔嘅。於是佢就見翻代師之後就好開心啊，就認為可以補償翻過去所做錯嘅嘢，咁就向代師求婚，希望佢可以同佢一齊。咁代師因為寫咗信俾 Angel 又即係好去咗好遠嘅地方啦，咁所以一直佢哋之間咧都冇再有咩嘅聯絡。代師就對 Angel 非常之失望，咁就決定咗同 Alex 一齊。故事嘅結局咧就係後來咧 Angel 經過咗一段時間反省之後咧，就開始明白其實佢自己係愛代師嘅，於是就翻翻嚟揾佢。點知時勢逆啦嚇，代師就已經係同 Alex 一齊啦咁樣。咁、那個悲劇喺呢度咧就仲未完結嚇，到最後咧代師因為 Angel 翻翻嚟揾佢咧，心裏邊嘅矛盾咧越嚟越加增啊，於是佢就咧喺好激憤嘅情況底下咧，就用刀嚟到殺死咗 Alex， 然後就走去揾呢個 Angel， 咁同佢一齊咧生活咗好幾日，到最後咧就係被呢個警察嚟到拉咗，然後係問吊而死嘅。 張敏君好詳細同埋好清楚介紹代師姑娘嘅故事咧，我諗相信聽嘅朋友咧都有唔少嘅疑問啊。譬如我自己聽到嘅第一個疑問咧，就係似乎湯馬斯哈代咧，佢係好想即係將一個所謂人生嘅旅程咧，視之為係一種被擺布啊，同埋好任意嘅嚇，即係冇出路嘅話咧，就似乎你都係冇得選擇嘅咁樣。咁如果睇完之後，會唔會令到讀者咧都覺得？無可奈何啊，或者 对我哋嘅生活啊，呢一啲咁嘅文学作品，对我哋自己嘅生活有啲咩积极面咧？佢其实系想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想望，就喺文学作品里面带出啲咩信息咁样？ 佢呢方面嘅即系悲观嘅嗰个情怀咧，我觉得系相当之明显嘅。而且如果睇黛丝嘅嗰个整个经验里面咧，我发觉佢系佢父亲母亲嘅嗰个梦想或者系无知嘅观念嘅一个受害者啦。后来又佢又系 Alec 嗰个情欲嘅一个受害者啦。 嗯、 到跟住又佢又成为咗 Angel 嘅嗰、那个即系 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吓，即系嗰个嘅受到佢嘅伤害啦，咁样咁确实咧，佢系好似真系冇出路嘅。咁但系咧，我曾经去细心去思想过黛丝呢一个人嘅性格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嗰、那个悲观嘅特色系喺度吓，尤其系最后我哋见到佢系被问吊而死嘅。但系呢、這个黛丝姑娘呢一个嘅性格喺个故事嘅里边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充满生命力嘅一个嘅角色嚟嘅。首先，黛丝外表系好靓啦，而且心底又好。而另外咧，虽然佢系曾经多次嘅系受到即系其他人伤害啦，但其实佢系一个相当之有血有肉嘅一个嘅女仔嚟嘅吓。哈代喺个作品里边咧，多次系形容到佢系充满住感情，同埋其实喺性爱嗰方面咧，佢嗰个嘅欲望咧都系好强烈嘅。咁呢个咧其实系违反咗当时维多利亚时代咧对女性喺性爱方面嘅嗰个嘅观念嘅。一个靓嘅女仔，佢梗系淫荡嘅吓，不道德嘅。但其实唔一定嘅吓，即系一个靓嘅女仔，佢同样充满住情感欲望。但佢都亦都可以係相當之心地好嘅，咁而最後咧，佢自己主動嘅去殺死咗 Alec， 然後離開佢，去同 Angel 一齊嚟到去經過佢死之前嘅幾日咧，我覺得呢度係反映咗黛絲其實係一個好有自己嘅主见嘅女仔，虽然佢系受住好多嘅不幸嘅事情嘅影响，但系佢最终都系显出佢系一个有勇气、有血有肉嘅人嘅。 而且咧，除咗呢一种个人心理嘅描写之外咧，其实喺一个咁悲哀嘅故事之余，有时我哋都不免去问咧，到底系边个嘅错咧吓？点解会有呢件事情嚟发生？点解啲人会咁样谂嘢咧？咁其实自不然都会令到我哋带到去一个社会嘅价值观念嘅批判嘅。咁你刚才介绍黛丝姑娘嘅故事咧，就令到我好谂起一个问题，就系、是、有时睇英国电影，甚至系近期嘅英国电影啦，我哋都会觉得咧，有好多电影系几悲调下嘅。咁似乎亦都系继承咗哈代呢一种咁样嘅传统同埋取向，会唔会哈代嘅文学喺英国文学史上面都有一啲几长远嘅影响？ 佢呢悲观呢一方面嘅特色咧，系当然影响咗一啲文学家喺佢哋嘅作品里边，亦都系有一个悲观嘅情调啦。但我就觉得最正面嘅一个影响咧，其实系喺罗伦斯上面嘅。呢、這個哈代嘅作品咧，佢係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到去呢、這個二十世紀初期，佢就開始停止嚟到寫小説嘅。咁所以咧佢嘅作品咧，其實啱啱就係喺一個嘅歷史或者文學歷史或者淨係整個人類歷史嘅一個轉折嘅時期。佢喺性愛方面嘅嗰個觀念，令到羅倫斯覺得呢個嘅問題咧，真係當代嘅人需要去考慮嘅。但羅倫斯本身咧，亦都好唔喜歡哈代嘅嗰、那個即係、就是、悲觀嘅嗰個情懷，所以佢嘅作品咧就係、是、充滿住一個積極性嚇。即係雖然佢羅倫斯本身係都對社會有好多嘅批判，但係佢認為咧人係可以得到自救嘅咁樣。 咁喺以后英国文学史介绍到罗伦斯嘅小说里面呢，我哋又可以将佢同哈代对比一下嘅。咁今晚唔该晒张美君。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